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上一次咱们讲到明朝大将徐达率领十万大军赶到了定西，与王保保的军队对峙，他们将在沈儿峪这个地方进行决战。本来呀，这一次徐达是带了将近40万大军去进攻王保保，但是为了达到突击的目的呢，他亲自率领10万骑兵是连夜奔袭定西。这个时候呢，王保保也听到了消息，元朝的军队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这些元朝士兵们有点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呢？徐达的这10万人到达了以后啊，没有任何作战的表示，相反他的这个军队啊，第一个行动是去砍木头修房子修营寨。哎，这元朝的士兵就不明白了，说这帮人想干嘛呀？不是来打我们的吗？怎么到这儿了不打，去盖上房子去了？难道他们打算在这儿常住不成吗？嘿，只有这个统帅王保保却明白徐达的用意，他不住的在那儿感叹呀：“哎呀，这个徐达真是一个深通兵法之人呐！”王保保守住定西的沈儿峪是有目的的，那就是为了诱敌攻坚。因为这个地方啊，它是易守难攻。如果你徐达来了，哎，进攻我，我可以伺机反攻。然而徐达呢，不上他的当，先把自己的阵脚扎稳了之后，再慢慢的对付这个王保保。王保保一琢磨，这个徐达这个人太不容易对付了，怎么办呢？更让他郁闷的是，明军在3月29号到达了之后，并不急于出战不说，而且还用这个小股的部队啊来进行骚扰，让元朝的士兵是烦恼不已。到了4月、5月，情况更加出现了恶化。从4月5号开始，徐达呀把士兵分成三班倒，不断的派兵到王保保的兵营啊四处放火啊，搞些偷袭什么的。如果不搞这些呢，他们也不闲着，就在这个军营啊营帐前头是敲锣打鼓，还有吊嗓子的，甚至有开场唱戏的那苗头。这元朝士兵啊是被弄得又累又饿，不得休息，逼急了想要进攻吧，哎，敌人的那个营垒啊修得又非常的坚固，也不好打，所以啊只好是干着急。这个王保保这时候再也坐不住了，他明白啊，这样下去自己的军队不被打垮了也被闹垮了，所以他不得不出击。王保保通过当地人的指引，他找到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啊可以抄到明军的侧面。于是呢，他就派了1000精兵啊从这个小路绕过去，对明军发动了一个突然袭击。明军万没想到这个援军会突然的出现，而且出现在自己的侧翼，一时啊就是慌成一团，阵势大乱，左军大将是惊慌失措，脱离了指挥位置，使得这1000多援军得以攻入内营，眼看着这明军就要阵脚大乱。这时候徐达正在中军帐里头呢，他听到外边喊杀连天的，哎，怎么这么乱呀？但是他没有像王保保那样惊慌失措，也没有像王保保那样一听说这个营寨被劫了就逃跑了，他是静听动静。徐达呀仔细这么一听，哎，他判断出来了，这些敌人呀其实没多少人，只不过就是一个小股部队的偷袭。于是徐达赶紧骑马前往侧翼，并且亲自持剑督战。明军的士兵们看到主帅的身影，顿时是士气大振，很快就把这小股的援军给击溃了。那么在危急时刻判断出敌情并能够及时的应对，这是一个将领最重要的素质。徐达呀不愧是一代名将， 在这一点上他可比王保保要强多了。在进行了这次偷袭之后，王保保本来以为明军会稍微收敛一点，可他没想到自己刚刚收兵回营，这明军啊又开始唱戏了。这一下子王保保也没办法了，他是晚上睡也睡不着，只有苦笑着看着对面表演的明军。其实啊他也烦恼不了多久了，因为明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们即将采取更大的行动。就在援军被吵得不得安宁却又无计可施的时候，在四月七号的夜里，明军突然停止了以往的喧嚣。这援军的士兵们一看高兴了，哎呦可不折腾了，哎咱们赶紧睡会儿觉吧，于是纷纷的开始休息。虽然呀他们心里也知道明军的这次安静并不寻常，肯定会有什么行动，还或者是要偷营什么的，但是长期不能睡觉的痛苦实在让他们是没有办法忍受。于是呢这些士兵们是个个倒头就睡。在元朝军队开始休息的同时，等待多日的徐达正在检阅他的士兵。这么长时间的等待就是为了今天晚上，他十分清楚今天晚上是最好的时机，也是唯一的机会。王保保这边占有地利，而且呢他的军队也有十万之众，自己是远道而来，这个粮草啊没有办法长期的维持下去。您别看他煞有介事的又盖房子又造营寨的打算长期住下去那感觉，但其实啊他们这个粮草是维持不了多少天的。所以徐达一定要抓住今天晚上的这个机会，如果不能够一鼓作气的击败对方，那最后的失败者就会是他。所以呢为了取得胜利，徐达做出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啊？那就是最大限度的发挥士兵的战斗力，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将领的责任。一般来说呢将领们都是利用自己的谋略和军事调度来达到这一目的的，然而当战斗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所有的军事智慧都没有办法再发挥作用的时候，那将领们也就只剩下最后一招了。什么呢？亲自上阵。这一次啊徐达就是亲自出征。那在出征之前，他把自己的禁卫部队啊放在了进攻部队的最前列，这样就可以保证所有的士兵都能看到他的帅字大旗。那么无论士兵们在什么地方奋战，只要看到这面帅旗，他们就会有勇气战斗下去。这就是当时徐达的想法，也是他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然而却是唯一的办法。在孙子兵法当中有云呢，说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使寡众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愚待不愚者胜，将能而君不欲者胜。那么徐达现在呢可以说是五条全战，那他岂有不胜之理呢？就在援兵熟睡的时候，徐达以中央突破的战法偷袭援军的中军。这些元朝的士兵啊实在是过于疲劳了，甚至有的士兵听到了喊杀声也懒得起来了，还在那睡觉，在睡梦当中就乖乖的当了俘虏。明军在徐达的带领之下，以雷霆万钧之势全歼了援军，十万大军呢就此崩溃。这个时候王保保也正在中军那儿休息呢。事实证明啊他逃跑的这个方面是非常的有天赋，这位仁兄在大乱之中仍然是反应十分敏捷，他抢过了马，还顺道带上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向着北方逃了出去。一片混乱之中尚能做得如此周全，哎呦不服真是不行啊。经过这一战，明军是把元军打得大败，生擒了元坛王、元济王以及文武大臣1900多人，蒙古士兵是84000多人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 王保保呢又一次全军覆没。这回啊，他跑的连十八个侍卫都没有了，就带着老婆孩子逃到了黄河岸边。哎呦，想起了这个惨况啊，这个和老婆孩子是抱头痛哭。很多史书啊写到这个地方就没有了，就说王保保逃跑了，逃跑到黄河怎么样怎么样完了。其实啊，这是不太符合逻辑的，因为这个王保保他又没长翅膀，也没有摩托车，也没有汽车，他也不能飞过这黄河去，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丢下王保保那是不太厚道的。其实啊，如果考察一下历史当中的很多细节，就会发现好多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咱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个王保保过黄河的经历，就会发现呀，平时多学几种技术那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王保保到了黄河边上以后，没有渡河的船只，但是名将毕竟是名将，他不会被难倒的。他呀也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一根大木头，让他的老婆孩子趴在木头上，哎，他呢在水里游着，推着这个木头，抱着这个木头，全家老小就这么过了黄河了。这可不是我编的啊，这个史书里有记载啊，写的是保保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至黄河得流木以渡。听见没有啊，这个用这个木头漂流的方法过了黄河了。这可以看得出来，王保保这个人一定非常的擅长游泳，另外呢他还应该有一定操纵船只的能力。您想啊，定西这个地方在甘肃境内，那是黄河的上游啊，在黄河的上游是水流湍急，划着船也不一定能够横渡过去，而王保保呢抱着木头就能过黄河，那可实在是一种本事。这说明了王保保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王保保过了黄河上岸之后，望着对岸的景色是悲痛欲绝。在不久之前他还统帅着一支庞大的军队，而现在呢却只剩下了自己和老婆孩子，十万大军毁于一旦。向着对岸摇摆之后，王保保骑上马向着和林，也就是现今的蒙古乌兰巴托西南的这个地方啊，向那儿去了。在那儿呢他还能够东山再起。事情还没完，王保保啊后边还有机会出场。那在王保保溃败的同时，李文忠正在帮着元顺帝搬家。他自居庸关出关以后，五月初连续击败了阻挡他的元太尉蛮子，这个人就叫蛮子啊，这不是外号。另外呢，李文忠还打败了平章沙布丁多尔之巴拉，这名字比较长，并且再次攻克了开平。在五月二十一号，李文忠抵达了元顺帝的老巢应昌。这个元顺帝啊确实是个可怜的人，自从洪武二年，也就是公元1369年被迫搬家之后，在应昌啊只住了几个月就死了。他这个皇帝当的真是相当的窝囊，可是追悼会还没来得及开呢，老相识李文忠又一次是不请自来。这个时候的元朝啊倒是相当硬气，想要固守应昌，可是固守也得要有实力啊，更何况攻城的是李文忠啊。李文忠是一点都不客气，既然你们不肯自己搬家，那就只好我来帮你们搬了。他攻城的效率之快，那真是令人惊叹，攻陷应昌城只用了一天。蒙古骑兵素来以速度快、机动性强来闻名，那么李文忠呢，他这样的进攻速度也让这些蒙古骑兵们瞠目结舌了。由于没想到李文忠如此厉害，这么快就把城给攻下来，所以啊应昌城里的王公贵族们都没来得及逃跑，元顺帝的老婆们全部做了俘虏，王公大臣们是全部被抓。 其中还包括元顺帝的孙子买的里巴腊。唯一跑掉的呢，就是元顺帝的儿子爱太史里达腊，也就是后来的元昭宗。他跑到了和林，跟王保保会合。这对难兄难弟是抱头痛哭，立志报仇雪恨。说到这儿啊，大伙儿可能有疑问了，为什么这个王保保是如此的惨败，还要称呼他为名将呢？这个就涉及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名将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这儿呢，我们就来分析分析这个问题。在咱们这部书里头，不是经常有这样的地方吗？我们对历史当中某些本质的东西进行分析。前一回啊，咱们分析了这个朱元璋是怎么成为地主的，这一次呢，咱们再分析分析这个名将是怎么炼成的。当然了，还是用咱们的这种分析的方式。很多人呢都非常羡慕名将的风采，也很想体验一下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军事论坛里往往是人满为患。不信您现在上网去看看去，各大 BBS 的这个军事论坛呀，大家都是聊的是非常的热闹。很多的军事迷都恨自己没有出生在金戈铁马的年代。但实际情况呢，是这个历史上的名将啊，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的这个从军的人呢，都类似三国志游戏里边的这个小兵似的，上阵没多久就让人给杀了。而且呀，这个名将绝不是那么容易练成的。在下也曾经读过一点兵书，就此来谈一下看法，因为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后来明朝大将们的成长过程以及经历，还有明朝军事制度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成为名将的道路上，一般呢，我们要经过六个坎坷，让我们以六个年级来标明他们。只有战胜眼前的这些坎坷，才能够升入下一个年级。当然了，有些天才的同学是不需要经过这六个年级的，生下来就会打仗，那也是有的，像常遇春那号的。不过呀，这种人太少了，我们可以忽略不计。好了，名将学校现在开学了，第一个年级要学习的是军事理论。所有想成为名将的人，必须要学习一些经典的理论知识，包括像什么《孙子兵法》呀、《五子兵法》呀等等等等。只有在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知识以后，你才能跨入下一个年级。但这个年级有一个很特殊的规定，因为有些同学的家里啊特别穷，买不起书，看不了书，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只能在实战当中去学习这些理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实在是没有说错。这些在实战中学习理论的同学，就将可以跳过第二个程序，直接进入三年级，也就是第三个程序。我们呀，还是和大多数同学来一块儿看看这第二个年级要学习一些什么。第二个年级学习的内容就是实战，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些在理论学习当中的优秀者，如果不能过这一关，他们就将被授予一个光荣的称号。什么称号啊？那就是纸上谈兵。当然了，这个所谓的光荣称号，那是带引号的。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这个称号的第一个获得者，那是赵括同学。授予他这个称号的是二年级的年级主任赵奢，也就是他爸爸。这个纸上谈兵的成语咱们都知道，他这个故事呢也很简单，说的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名将赵奢，他有一个儿子叫赵括。这个赵括从小是熟读兵书啊，和别人讨论军事方面的问题，那是侃侃而谈，好多人都说不过他，就连他父亲都难不倒他，所以大伙都认为这个赵括挺有军事才能。但是他爸爸赵奢却不这么看，认为他没有实战经验， 只是夸夸其谈，不能委以重任。那为什么实战是如此的重要呢？咱们下回接着说。